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第八視角， 成 Tiffany。 唉，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咁就返嚟啦。 做咩咁頹呀你？ 突然間即係呢啲嘢好死嘅啫。咁就繼續講啦。其實講返啦，你講返大陸啦，即係我哋對大陸嘅感覺啦，其實咁耐以嚟呢，即係 你以前覺得嘅大陸係點樣？你以前喺大陸住㗎嘛？ 係啊，我嗰陣時住喺深圳，讀緊幼稚園啦，都有得同鄰居玩嘅。 咁度度都有得， 都幾開心啊！幼稚園嘅童年， 度度都係同鄰居玩㗎啦。 哦， 跟住咧，跟住即係嗰個， 跟住 你係幾多歲落嚟香港㗎？ 一年班嗰時， 即係中學 六歲啦。 中學一年班，咁你其實 小學一年班啊，妖！ 鬼知啊！ 我有讲过好多次啦， 我唔会记住你啲嘢噶啦，观众都唔会记住你啲嘢。 拍埋喎，唔记住。 继续，跟住啦，得啦，小学一年班。咁其实你对于之前喺大陆嘅记忆都冇乜噶啦。 有喎，有噶。 咁你有啲咩记忆系关于大陆噶？ 嗰阵时啊，我会都有啲广场嘅，佢因为嗰阵时系咩叫惠州，知唔知边度啊？ 点会唔知啊？跟住咧。喂，真的不会不知道啊！呢啲地方以前玩大富翁咧，有嗰啲大陆大富翁咧，全部都是大陆嗰啲名嚟。我而家仲噏到十几二百个出嚟，继续。 咁嗰度比较繁华啲噶嘛，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啊。我唔知而家点啦，但系以前即系夜晚都系周围着晒灯啊，好似好靓咁样咧。 深圳啊，大佬，深圳特区啊，跟住 哦， 深圳经济特区，继续。 咁嗰阵时又住喺嗰度嘛。 系啊，系啊。咁你记唔记得？ 冇乜嘢，不过我有冇讲过？我妈咪试过俾人抢嘢咯。嗰阵时佢幼稚园送我翻学啦，咁就喺条路边嘅马路边啦，唔系即系行人路啦，近马路啦。咁佢话有个西装骨骨嘅，拎住个公事夹咁样嘅，行过嚟佢身边，一嘢抢咗佢银包，唔系成个袋，我妈咪成个袋。我妈咪跑过去追嗰阵时扑亲咯，扑到只手损晒。 追唔到噶啦，呢啲嘥气啦。 系啊。 咁你仲有冇啲即係譬如你細個啊，即係喺大陸讀書嘅時候呢，有冇話記得到有啲咩特別嘅嘢？即係嗰陣時個地方係點樣？你即係你記得係你覺得係好靚嘅嗰陣時細個。 靚啊，幼稚園，我讀嗰啲靚咯，我唔知道其他點啊。 即係你唔知道深圳都唔會太核突嘅，我估計咋，我唔係好清楚。 係好靚，好靚咯。 你好都好， 即係地方一定大先啦。又大又高又靚咯。即系一定系成间舞蹈室劲大，然之后望出唔知系几多层楼嘅上面，之后望出去，哇！即系出面即系好高咁，即系好似你系企喺即系喺嗰啲高楼，香港嗰啲咧一栋嘢，然之后你喺其中一层望出去咁样咯，出面所有嘢都睇晒，即系嗰个舞蹈室里面系咁样咯。之后中午又可以瞓晏觉玩咯，开心咯。 不过你嘅记忆都系咁上下噶啦，喺嗰阵时。我自己就以前咧，即系我喺香港出世啊嘛，咁即系我跟我阿妈嗰啲去大陆啦，即系跟啲屋企人去大陆啦，咁跟住通常嗰阵时去广州啊，去番禺嗰啲地方啦，咁咧佢哋次次去到咧都 旅行啊， 吓我唔记得啦嗰阵时，总之就系翻去啦，即系佢哋叫翻去啦，咁跟住然后总之就即系去啦，但我系冇去过乡下嘅，乡下。即我即始终都有，虽然我在香港出世啫，但我有个籍贯噶嘛。即我籍贯，我就唔讲俾你听我系咩人啦。咁但系我就从来都冇去过，即我籍贯嗰个地方嘅，所以我系完全唔知。 我都冇去过， 我亦都唔识讲自己。 我都冇，我都冇 嘅乡，即叫乡下话啦，佢哋叫乡下。虽然有啲人会觉得好反感，话你香港出世乡咩下啫？你香港咪去乡下咁，但系。籍贯 咁跟翻你自己籍贯噶嘛？ 籍贯咁始终冇办法，嗰啲以前 即系始终血统呢啲， 始终同一个血统系喺嗰度，咁我冇办法啦呢样嘢。咁当然你问我嘅话，咁我都会话你系香港人嘅。今日即系用翻一个最平时嗰个区分嗰个方法嚟区分。咁跟住然后即系去到啦，咁跟住然后咧，我阿妈嗰啲咧，即系我阿妈我老豆嗰啲咧，一定系捉实我嘅。佢哋成日都话咧 拖紧阿成， 系一定系啊，一定佢唔会，佢唔会绝对唔会。 惊你唔见咯。 系啊，佢话如果佢成日都同我讲咧，佢话如果你喺大陆嗰度走失咗咧，我就会死噶啦。即系我跟住佢就我即系嗰阵时梗系唔知道咁多嘢啦。咁跟住佢就话，总之咧就系你喺大陆嗰度咧，你一捉。即系我如果佢俾我唔小心走失咗嘅话咧，我可能随时咧会俾人挑晒手脚筋啊，跟住斩咗手手脚脚，跟住俾人踢出去嗰度做黑衣啊。咁虽然到而家我都仲听到呢啲嘢嘅，我亦都相信系仲有呢啲嘢噶啦。咁但系嗰阵时系极恐怖嘅。总之一去大陆咧，即系其实我讲唔惯去大陆嘅，老实咁讲，因为以前佢哋嗰啲老一代嗰啲全部都讲翻大陆噶嘛，即系。雖然即使不是在大陸出世，他們都會說回大陸。咁跟住然後咧，上大陸的時候咧，佢哋一定會好似打仗咁嘅，如臨大敵。錢啊，即係講話嗰啲咩銀包啊，嗰啲更冇可能拎起手嘅，一定唔能夠拎起手嘅。因為如果你拎起手咧，就會俾人搶啊。跟住然後孭背囊咧，個銀包都唔可以放最出邊嘅，因為放最出邊咧會俾人咧輕輕咁樣解開咧，就會即刻俾人哋偷走嘅。絕對唔會好似而家咁咧，即係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已經即係兩個地方嘅發展都已經貼近啦，叫做有少少貼近啦。以前即係我哋香港嗰啲會話大陸嗰啲豆呢咁樣嗰啲啊，而家冇呢啲咁嘅歌仔唱，你只會俾大陸嗰啲人話你哋係港產咯。即是你哋系港 港撐， 你哋系港 咩叫撐啊？咩叫港撐？ 哇！呢、這個真係冇深究過，我都答你唔到。但係 好難聽咯、啊，咁樣講到係嘛？ 你叫大陸呢同佢嗌你港撐都一樣咁難聽啫，有咩分別啫？大家都係咁上下，唔係大陸呢就係港撐。跟住然後即係總之就係、是、哇打仗咁樣咧，又咩就要挺住啊！跟住然後孭背囊咧過關嗰啲咧，以前過關咧。即系唔系，其实都唔系以前而家过关都系，你因为多人啊嘛，好容易俾人挞嘢啊嘛，孭背囊咧，孭前面嘅一定要，因为如果孭后面就睇唔到啊嘛，系啊，因为孭后面睇唔到，孭前面，跟住然后咧，总之好恐怖啊！嗰阵时去大陆咧，即系上大陆咧，总之一大堆嘢，绝对唔系好似而家咁啊！而家轻松咧，就咁攞住银包都可以上得去，以前你咁样攞住银包喺手嗰度，我谂应该几个钟头内就冇咗咯。即系如果 揿住你，跟住抢咁啊？ 唔使揿住去抢，你经过嘅时候突然间有条友一嘢，即系你好似去巴西，你睇巴西里约热内卢咧，嗰啲僆仔咁样啫嘛。突然间有个僆仔行过嚟，跟住笃一笃嚟，跟住你一望过去，跟住由嗰只手嗰、那个僆仔就已经抢咗两包，就系咁样嘅原理啫嘛。咁不过而家唔同啦，而家因为其实我发觉咗一样嘢，即系呢个真嘅，我发觉咗一样嘢，就系、是、有好多人咧，对于大陆嘅呢个记忆咧，系好似我咁样嘅。仲系停留紧喺十几二十年前嘅阶段，但系虽然而家大陆都仲系有好多罪案啊，但已经唔会好似十几二十年前咁讲紧话，即系要好似打仗咁啊，去上去咧要搞到好大阵仗啊，又乜又乜咁样噶啦，已经真系唔同咗，即系好似你嗰阵时细个咁啦，嗰度嘅大陆咧已经系发展到好靓咯。即系我唔系特登赞大陆啊，但系事实上咧，佢而家有好多建筑物咧，嗰啲 系靓啊， 系真系 唔知佢几时谂啫嘛。 系啊，即系你佢个外貌上咧系全部都好好嘅，即系尤其是我嗰阵时去过，即系去上海嗰啲咧，番禺啊、广州嗰啲咧，即系嗰啲地方咧，嗰啲酒店咧，即系随时系讲紧话靓过，可能系靓过你香港嗰啲，我谂十几二十倍都有啊。即系十几二十倍，其实老实咁讲，你香港嗰啲咁嘅死人三四星级酒店咧，真系唔系人住嘅，即系唔系人住嘅，又细又窄又旧。你咁嘅价钱，如果你喺大陆嗰度咧，靓十倍都有啦，应该真系靓十倍都有。唔系嗰时，佢嗰啲屋咧，佢哋有好多其实已经装修到咧，好金碧辉煌咧。但系好可惜，即系个地方始终真系即系外强中干啦，即系。虽然好多地方都好靓，不过冇用啊！即系你唔知佢几时冧啊，啲人啊有问题啊，跟住然后就乜乜乜物物物啦。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咪讲过咧？咪话去台湾旅行咧，嗰啲阿叔咧， 啲人去即系啲阿叔去到，且都唔靓嘅，我要睇靓嘢，且污糟邋遢啊， 咩 灯光又暗啊，唔够辉煌啊，又凹凸啊嗰啲。 好似十几年前嘅大陆咁啊嘛。十几二十年前的大陆咁啊，啲阿叔最中意讲呢句噶嘛，我哋之前咪有讲过嘅，因为真系的而且确就系而家大陆嗰啲地方咧，有好多都整到好靓，同埋有一样嘢咧，大陆咧，即系呢样嘢真系 知道的真的不得了，就是讲到厕所呢是绝对是 地獄， 即是地獄都不得止。 我有讲过的，我那时推油那个按摩女仔都说、啊、在大陆这里都挺差的，即是她用普通话，她就说、即是去个厕所都要给钱。 是啊是啊是啊，还有她去 大陆去厕所要给钱，紙巾都要俾，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啱啊，話呢樣。 因為我嘅 friend 就話：係啊，好中意捉紙巾㗎，嗱，俾你去廁所冇話俾你吻屎喎，咁樣咯。 係啊，類似係咁樣嘅原理咯。呢個真啊，你唔講起我都醒唔起啦。大陸仲有一樣嘢最特 別，去廁所俾錢。 不過而家都唔係㗎啦，有好多地方都冇咗呢啲歌仔場。 但仲有㗎。 我嗰陣時去上海定唔知杭州咧、哦，即都有嘅，都有啲地方有嘅。的而且嗰啲廁所即係唔會。即叫做已经好了很多了，以前而家讲紧，即以前嗰啲厕所啦，哇！你系唔需要知道佢个牌喺边嘅，你跟住阵味咧，你就揾到佢嗰个厕所。因为我嗰阵时我十年前去贵州啊嘛，即你问我其实去过大陆咩地方，我去过大陆好多地方，我真系去过大陆 旅游， 旅游真系旅游，即我去过，我真系去过。 我知道啊，信啊， 真系去过， 冇怀疑你咯、啊。 即是你问我去过咩呢，即是讲下都无所谓啦，因为都唔敏感嘅，其实我觉得呢样嘢。 都唔敏感咯，唔该。 我去过东三省咯，即是东北三省啦，即是黑龙江、桂林。 阿成好喜欢去旅游。 唔系桂林嗰啲叫吉隆坡、吉林，噏咗个桂林。跟住吉林啦，跟住上海啦、杭州啦，跟住然后贵州啦，跟住广东省就唔使讲啦，嗰阵时有好多时都会去啦，跟住北京啦，即是這一類地方啦。佢嗰陣時去貴州咧，佢個廁所係臭到咧，因為佢有一個地方叫黃果樹大瀑布，咁咧個瀑布好大嘅，係咯，叫大瀑布應該都好大。咁跟住然後咧，佢即係你呢啲風景區咧，一定有廁所噶嘛，你唔會冇廁所，臭到咧，你係一落車啊！呢個停車場，你知嗰啲停車場好大啊！呢個停車場咧，你一聞住陣味咧，你就可以去到個廁所嗰度。你去到個廁所嗰度，你係唔想入去嘅，你係情願咧，即系你係，但系你冇得忍嘅，即系你係焗住要去嘅。一系你就地側邊解決，一系你就入去。但系入邊係又黑又臭啊！佢嗰種臭係，我覺得嗰種臭係，我係唔識點樣形容咁臭啊！哇！真 系你嗰个样 子。若然如果你觉得旺角嗰个洗衣街嗰个公厕咧系十级臭嘅话咧，佢嗰阵时嗰个公厕应该系一百级臭嘅，系真系臭到咧，真系哇！我真系唔知点样形容，我搵唔到一个广东话嘅词汇形容，我最多都系仲即系臭崩崩，但我冇办法形容到佢究竟有 呕心咯， 即系好想呕啊！你咪咁样呕出嚟咯，唔系讲笑。但系佢啲厕所嗰阵时就系咁啊，所以好多人，同埋我去过东北嗰度滑雪场咧，又系不得了。去个厕所咧，唔系厕所嚟，佢个厕所只不过喺个雪地上面咧，搵个 窿， 搵个围板围住，跟住间几格，跟住你屙咧点样屙咧？ 屙喺个雪地 咯，系直接屙喺啲雪上面咯，跟住就真系直接屙喺啲雪上面，咁就当系噶啦。不过而家就唔系啦，即系我近上 吓，咁你再入去屙咁点咧？ 咪繼續咯， 咪隔離全部都係屎屎咯， 嚇係咁噶啦， 同埋再屙喺人哋啲屙嘅屎嘅上面。不過嗰度咁凍，應該都唔係話臭，都臭幾多下。 咁咪臭又唔係好臭嘅， 啲屎都硬曬， 因為結冰啊嘛，太凍啊嘛，係咯係咯係咯， 係咯，咁又唔係好臭嘅。 但係都係好核突咯，即係核突咯，又唔係話咩嘅。咁佢有啲木俾你企喺上面嘅，佢又唔會直接叫你企喺嚿雪上面咁樣啊。總之好鬼核突嘅。不過即係。近即系我上两年去咗上海啦，咁跟住去咗上海。 人类屙屎入食嘢呢个问题都 系啊， 即系都几深奥啊呢门学问。 真系唔系咁简单，叶师傅，真系呢啲嘢，即系。但我上年去上海，上年前年前两年去上海啦，跟住然后其实都即系你系见到佢嗰个大陆嗰个变化系真系好大嘅，即系唔系好似。是不是覺得好像我講嘢，好似嗰啲咧，好似嗰啲官咧咁樣，成日都喺度推銷啲人咧，叫我哋嗰啲青年人去北上發展啊，嗰啲 feel 咯，但唔係咁樣，即係我以事論事啫，真係以事論事。 你做乜嘢啊？都冇人話過你，呢度幾少人話過你啊？ 驚有人話啊嘛，講清楚啲啊嘛，我首先講出來。 平時咩人話咩大陸城？ 大陸城，我唔會大陸城呢個問題噶啦，其他就有我。就算虽然唔会有左交攻击我啦，就算有左交攻击我都冇问题嘅，因为咧， 因為我血統呢就真係純係香港嘅，因為老豆老母都係香港出世嘅，所以呢好啦，总之就纯种血统啦。 咩啊？但系血统唔同出生地、啊。 因为而家 你系即系你转移咗个地点，但系个血统就是血统噶啦。即系例如你系山东人，咁你嗰个 DNA 就系同南方人北方就即系喺就系唔一样啦，就系同南方人就系唔一样。即系大家中国人，但系点解有啲人高大啲，有啲人细粒啲？ 即系咁讲啫， 即系虽然都系中国呢个， 即系你唔好，你又唔好唔认真，因为啲左交嗰阵时喺度讲紧话，一定要系老豆老母都是香港出世，你又在香港出世才可以爭本土的嘛，那我就這樣說而已。其實根本很愚蠢，這件事吃屎啊，叫他們、哦、即有多愚蠢不說，廢鬼事又說了幾次，繼續說回大陸，然後即是那時候去上海，然後發覺其實真的即變了很多，不是說笑。有時候我覺得有時候覺得自己即真的有時候有一刻是覺得自己那個眼光會不會太短，即係覺得自己個眼光會唔會太短，淨係成日留意，淨係留意住一個香港啦，即係留意住香港呢個地方啦。咁啊，又好似啲建制派咁樣講嘢，講即係又成日都話叫啲年輕人唔好淨係留意住香港啦。咁但係始終咧冇辦法咧，但係其實你再深入啲了解咧，即係你再深入啲了解嗰啲人或者嗰啲制度嗰啲嘢咧，你就會發覺係雖然佢而家所有嘅嘢或者外表嗰啲咁嘅嘢咧，全部都好起上嚟嘅，即系叫做， 佢系整咗出嚟，但系佢里面进即系生活中嘅程序啊，或者啲规条啊，即系系嗰个管理啊、营运形式啊，系搞唔掂咯。 系啊，即系全部都系得个样咯。即系如果难听啲讲句啫， 但系内在生存嗰个方式，佢搞唔掂啊。 系啊，即系用一个具体啲嘅例子就系、是，即使个女人几靓都好。但是他是一个污糟邋遢啊，是一个 你用女人来比较来的。 不是，即是这样说啊，你易啲明啊嘛，你好像讲到什么 那你不用男人好不好 啊，那一个男人几靓仔，就算好像吴彦祖那么靓仔都好，都没用，我告诉你，因为他喜欢周街撩鼻屎啊，无啦啦在路街那个随父屙尿咁样。即是那个情况大学生现在就是这样。 嗯。 就是成日都呢，所有东西都好靓，真的所有东西都好靓。金碧辉煌啊，所有嘢都特登好似整到好好咁样，所有嘢都系都市化啊，城市化咁样。但系入边所有嘅嘢都系唔得嘅，即系譬如可能啲人唔得啦，即系可能粗鲁啊，即系破坏性强啊，即系你见到嗰啲咁嘅大妈，即系我哋嗌嗰啲师奶啦，咁样啦。跟住然后仲有讲紧就话，喂，系啊，嗰啲嘢好靓啊，但系会冧嘅。跟住然后仲有咩？系啊，嗰个地方好似好繁荣啊，但系啲人穷到呕嘅。原来有钱嘅就系得个丁屎咁多，真系啊！其实唔系讲笑，成日都话咩发展起上嚟噶嘛，但系其实根本好多人系搵好少钱啊，真系搵好少钱。有钱起上嚟嗰啲，全部都系东南部嗰啲，即系嗰啲叫做大陆叫做小资产阶级，嗰啲小资产阶级。但系其实好多嗰啲咁嘅，所以点解成日咧啲人都话大陆嗰啲女人全部都系做鸡嘅？就是这样的原因，即是有阵时不可以太离地，但是因为那里的地方呢，班友真的很穷，穷到你不做鸡呢是不会有出路，真的很老实说，在穷到不会做鸡呢不会有出路。尤其是你知道大陆的那些道德是没什么的嘛，道德观念呢已经 消失得七七八八的了嘛。那跟着然后他们更加不会有那个即是有一个概念去限死他们。 不是消失啦，从来都没有。即是他没承继以前那些东西咯， 即是什么礼义廉耻那些不会有的，因为一早就已经消失了，是 不需要的嘛。大陆是讲钱行先的嘛，即是你有钱，即是托大陆话斋叫什么呢，叫什么有钱就是任性，有钱就是 我你有没有看最近呢网上 hit 起呢元富即是那些僆仔僆妹大陆那些人，你有看啊？ 当然有看啦，傻 啊，看这是手提电话很贵，什么牌子我不知道，总之就很贵，你们买不起的，咁样咯。跟住又呢个呢副眼镜， 个靓妹啊嘛， 呢副眼镜很贵，在巴黎唔知咩3万块钱咁样咧。 系啊，总之就 即系乜春啊，噏好多嘢啊。 总之， 我笑到我不得了，但我又唔会闹，即系我见好多人下面打晒飞机喺度系咁闹鸠个靓妹。 因為又不會的，我 即係好係啊，好多人喺度。 即係你喺下面打字，佢唔會睇到先咯。同埋 我哋， 同埋你笑下咪算咯。 我哋唔覺得係啲咩一回事啊嘛。 因為其實 即係我哋覺得佢講嗰啲咩好貴嘅電話，對我 其實真係好幾搞笑。 對於我哋嚟講，其實係一個根本係一個普通嘅電話啦。即係就算係真係可能佢係好有錢，但係對於我嚟講，佢未去到有錢到要令到我哋好嬲嘅地步。但係其實大陸真係好多人係好窮嘅，窮得係好慘咯。即係窮到係真係。即哇！即我是富士康的流水线的赚钱蛋嗰啲，即 阿乜啊？ 全部都系着住嗰啲咁嘅工人衫嗰啲咧，富士康嗰啲啊，即你嗰啲血汗工厂嗰啲咁嘅情况啊！所以其实根本即大陆，我觉得我哋理了解或者理解，即由佢嘅政权去到历史或者去到人嘅， 佢哋嘅生活， 佢哋生活，佢哋嘅文化咧，我哋都系了解得好少。或者我哋下次繼續再深入。 咁不如我哋揾次想答嘛？ 下次先算啦，我哋下次再深入啲講大陸咧，講下佢哋嗰啲風土人情啊、習慣啊、佢哋嗰啲價值觀，或者再咁樣啦。好啦， 拜拜。